今日嘅经文系喺路加福音15:11-32，耶稣又说：一个有两个人嘅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：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嘅家业分给我。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预料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，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工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工吧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甚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与他亲嘴。儿子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栽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把那肥牛犊宰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。他们就快乐起来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，他回来离家不远，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，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。仆人说：你弟兄来了，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，把肥牛犊宰了，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，他父亲就出来劝他。他对父亲说：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，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，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。他一来了，你倒因他宰了肥牛犊。父亲对他说：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，只是你这个弟兄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的，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。我们很高兴今天请到梁永善牧师为我们正道，正道的题目是子赤危情。 好开心今天跟大家在父亲节里面跟大家分享圣经的说话，特别这段圣经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留意一下，在父亲节我会觉得这个父亲节较为是次等一点的，即是你有没有留意到，平心而论，你们大家重视母亲节是多过父亲节的。啲人就话咧，父亲节系低一日嘅啫，母亲节日日都系嘅。咁样咧就母亲系紧要过父亲。咁当然有多原因嘅，因为父亲有阵时系出去出边做嘢啦，即系少同儿女沟通啦，个感情系内敛啦，就冇乜点样去即系肥大同儿女揽揽石石啊，咁样同母亲会争啲嘅。咁啊，但系如果大家谂一谂，圣经里边有边个好嘅父亲啊？我真系睇唔到圣经里面有咩好嘅父亲嘅。所谓嘅属灵伟人阿伯拉罕。这个父亲不知所谓的，怕老婆赶走了自己的亲生仔以实玛利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以实有两个仔，就偏爱的，阿爸就锡个大仔，阿妈就锡个小仔，咁结果就搞到乜嘢呢？即是好不开心啦，两兄弟。咁最不幸就是怎样呢？喂，当日媳妇被奶奶来带去即是虐待，当我做奶奶去虐待我媳妇，你有没有留意到啊？即是我不是说你们，即是我是讲这些现实。 就雅各知道爸爸偏心，但你有冇留意到佢有几多个仔女啊？点解我上一次问过噶？唔好答我十二个啊，十三个啊，因为有个女嘅。咁但系特别锡便雅悯同埋约瑟噶嘛，啱唔啱啊？结果咪令到嗰啲兄弟嚟带去将佢出卖嘅。所以你留意到呢啲，譬如阿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嘅神，但呢三个都唔系一个好嘅父亲。大卫嘅称被称为合神心意嘅王，但系更加系一个好差嘅父亲添。即系你谂下，佢就唔好嘅榜样，引致到自己嘅孩子强奸咗自己同父异母嘅妹妹，但大卫都唔敢去闹个仔，结果就令到亚沙龙后屘要杀咗暗恋，系咪先？后屘再背叛佢。所以留意到圣经里面冇一个好嘅父亲，不过都有，就是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嗰个父亲啊嘛。咁但系请大家记住，嗰个系比喻嚟嘅咋，唔系现实噶。现实里面系冇呢啲咁嘅父亲嘅。咁但系事实上我哋见到有好多好好嘅父亲嘅，有一个嘅爸爸咧，个仔六尺高，但个仔瘫痪咗，佢咧每日都孭个仔落街咧，然后送佢上车，等佢去做物理治疗，日日嚟个孭咧都几重。我爸爸咧，即系离开世界之前嗰几年都中咗风，我都试过咧带佢睇医生啊。我净系由将轮椅扶佢上去的士咧，都好辛苦，因为冇咗重心。咁所以咧，就啲人就问我又话：喂，你攰唔攰啊？佢一句好清楚说话，我好深感受，人攰心唔攰啊！呢个系好紧要嘅。即系今日当你愿意去爱，愿意付上代价嘅时候，有阵时你攰噶。但你的心是不攰的嘛，你想要快点好返嘛。就正如即今天这样，喂，我今天是讲第三堂到了，即是一间就会第四堂了，但完了之后我还会继续去做永善论坛。那时候你问我今天怎么庆祝圣诞父亲节，我没有，今天特别多侍奉，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咯。那攰不攰呢？可能喉咙攰，但是心是不会攰的。那这些父亲好值得我们欣赏，但有些父亲是不知所谓的。你留意到呢一个十五岁嘅即系女仔，俾个爸爸逼佢去出卖自己，然后赚钱嚟到去还赌债。喂，呢啲父亲应该就要点样啊？真系咧，好地逼佢去坐监啊！有啲父亲甚至会侮辱自己嘅女儿，令到自己嘅孩子咧一世都唔能够磨灭到佢嗰一个嘅即系伤痕。咁所以你留意到喺呢一个嘅即系社会里边，有好多好值得我哋尊敬嘅父亲。但同樣有好多咧父親咧係令到我哋嚟到係去傷痛嘅，咁所以呢個係我哋需要去反省，究竟我哋點樣嚟到係去尊重我哋嘅父親咧咁樣。好啦，聖經裏面頭先我已經講有一個好好嘅父親，咁但係呢一個嘅父親咧係喺大家好熟悉嘅浪子嘅比喻裏面，但係請你記住，原來咧我哋係俾中文聖經裏面嗰個標題咧誤導咗我哋。浪子绝对不是这个的比喻里面的主角来的，他只是一个很闲的配角来的。哦，真正的主角是父亲，是不是？都是错的。原来父亲都不是主角，稍后会跟大家来去讲。好了，你留意到为什么我说这个是一个比喻，绝对现实里面是不会有的呢？个细仔跟老豆说，阿爸，可不可以将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呢？爸爸就将家业分给他。一阵你个仔仔嚟同你讲啊，老豆，可唔可以将我应得嘅家业分俾我？你会点答佢啊？得，分大陆啊，应得。大陆个地方叫应得啊，你去嗰个地方啦，应得。我可以嚟捐俾慈善机关，我掟落咸水海都唔一定要俾你噶嘛，衰仔系咪先？喂，点会嚟？但系佢即刻俾你啊！但系呢个爸爸咧，就即刻将呢一个嘅即系产业咧，就分咗俾佢啦。哇，好宝贵。咁但系你见到有阵时啲做父亲好惨嘅。好啦，但系呢个仔攞咗爸爸嗰啲产业，唔识去珍惜，因为太容易得到啦。啊，我哋喺呢度都有啲已经叫做中年以上嘅人啦。咁咧，我就好想你哋去反省，因为你哋都好好，而有一个生活，所以你嘅儿女可能好容易得到啲物质上面嘅享受。但系谂翻下，可能你细个嘅时候咧，你未必咁舒服嘅个生活噶。你谂下，如果你带你啲儿女话：，喂，我今日同你饮茶啦，咁样。你啲仔女會同我講：你唔好搞我啦，你自己去啦，你瞓晏啲啦，俾我瞓晏啲啦。即係我中意去麥當勞食嘢嘅啫。你去飲茶，你覺唔覺得珍貴啊？我好珍惜我細個有機會飲茶，一年一次嘅啫。一年一次就去上環而家地鐵站，而家仲有啊！呢間大廈，黃擔子叫咩？叫李寶春大廈。 李宝春大厦咧，二楼定三楼有一间叫月宫酒楼。那个月宫酒楼咧，我爸爸系每年4月4日儿童节嘅下昼带我哋去饮茶，一年一次嘅啫。哇，食湿炒牛河，原来干炒牛河贵啲啊！食完之后嗰个伙计收点系唔使攞去洗嘅，因为系非常干净。知唔知咩叫照镜啊？你哋唔知啦。咩叫照镜咧？攞只碟啊，嗰啲咁样啊，好似嗰啲妈咪咧咁样，舐舐干净晒嘅，系完全好干净。我哋啲玩具一年得一次嘅啫，就系我叔嚟拜年买玩具俾我哋玩。而家啲细蚊仔，啲父母好似投资咗喺玩具反斗城咁样啊，几多玩具啊，系咪先？所以咪唔珍惜咯。所以呢个嘅仔就点啊？唔珍惜爸爸好辛苦赚嘅钱，好容易攞到，于是佢出去点啊？任意放荡，浪费晒所有嘅钱，耗尽所有又好衰唔衰，撞正咗咧嗰度饥荒，佢就唔掂啦。当佢唔掂嘅时候，佢会点样啊？佢就去搵嘢做咯。咁佢系做咩？佢做放猪。可能我哋就会谂放猪都冇问题啊，都系一个职业嚟嘅啫，系咪先？喂，而家有多香港人嚟咗英国咧，我识嘅做会计嘅，而家去咗咧超市嗰度做执货。咁咧，我有一個咧，就喺政府裏邊都曾經做過，即係類似官員咁樣啦。咁喺房署做嘅都好高級嘅。咁而家咧就考緊揸巴士啊。咁 OK 嘅喎，你要降低，咁都一個職業嚟嘅，養豬都一個職業嚟噶嘛，係咪先？但係其實耶穌講呢個比喻有當時嘅文化背景，其實佢呢個處境就衰到貼地嘅。一陣間我會講啦。好啦，佢好肚餓，佢好想攞嗰啲豆盒、豬食嘅豆盒嚟食。但中文圣经译得唔系几好啊，佢冇人俾佢，其实唔使冇人俾噶，佢俾猪食嘅时候自己抽起啲嚟食咪得咯，系咪先？点会冇人俾咧？原来个意思就系话佢好想食猪嗰啲豆盒，但系食唔落。理性同现实咧系会有一段嘅距离嘅。你谂一谂，猪食嗰啲应该好有营养啊，系咪先？啲猪哨，因为点会养啲猪咁肥啊？但你会俾猪哨你啲仔女食嘅，特别佢细个嘅时候，啱唔啱啊？你食唔落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好啦，当佢喺穷困逆境当中，佢有反省啊！记唔记得佢话：我爸爸屋企有咁多工人，有咁好嘅地方住，点解我仲要喺呢度挨苦咧？咁佢就话：好，我要翻嚟去阿爸嗰度。佢谂定咗一啲嘅台词啊！你有冇留意到？我得罪了天。又得罪了爸爸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你给我做一个故宫啦，咁样。嗱，呢四样咧都好有意思。点解佢话得罪了天啊？好重要一样嘢就系点解咧？佢系养猪啊嘛。犹太人喺律法上面，猪系视为不洁噶。佢掂咗猪，佢自己就不洁噶啦。所以佢绝对唔能够去会堂里边去敬拜神。佢更加唔可以接觸其他人，某個程度可以自絕於神，亦都自絕於人。仲有，當佢嚟到係去掂個豬之後，佢自己唔單單不潔，佢更加係違背咗神嘅命令，係乜嘢？十戒裏面一條戒命係乜嘢？係孝敬父母啊！人倫之間第一條戒命係要孝敬父母啊！佢令到爸爸傷心，佢冇體貼到爸爸嘅心，所以佢得罪咗天。佢更加得罪咗爸爸啦，因为问爸爸攞咗嗰啲嘅钱，乱咁嘅嚟有花费，冇体贴爸爸嘅心，所以佢知道佢话从今以后我唔配再称为你嘅儿子，呢个系啱嘅，因为佢已经离家出走啦，某个程度已经断绝咗关系啦，同爸爸就好似一对嘅夫妇，当个丈夫不忠于嘅妻子有第三者，好啦，咁啊太太发现咗，咁啊。肯接纳佢，叫佢断绝呢个关系，但一路都唔肯断绝。结果太太好无奈，同佢离咗婚。当佢离咗婚之后，佢哋嗰个关系点啊？法律上边佢哋已经再冇任何关系。好啦，后屘呢个男人就俾呢个第三者原来呃晒所有嘅钱，佢先系反省。哎呀，原来我嘅糟糠之妻系咁好嘅，翻翻转头咁点啊？泼咗个水出咗去，翻唔到转头噶啦。咁嘅时候。个妻子话：我已经同你离咗婚，你再唔系我丈夫，冇任何关系嘅。所以个儿子话：我唔配再称为你嘅儿子，求你嚟到去将我当做故宫啦。啊，故宫系乜嘢咧？唔系博物馆， 呢个系咩？用我哋广东话讲系咩咧？散工，散工系仲惨过奴隶嘅。奴隶就喺主人屋企里边系要做嘢啦，但系至少佢有得食，有得住啊嘛。雇工系散工，今日有工开，可能完咗之后就收少少钱，但系听日后又一样可能冇得工，冇工开嘅，系最低下嘅工作。所以话我知道我唔配做你嘅儿子，我就嚟但系去做一个嘅雇工啦，咁样。好啦，当我哋咁翻去嘅时候，圣经里边一个好美丽、好美丽嘅描绘。咁啊，请阿 Tony 咧同我哋嚟读呢一节啊嘛，好美丽嘅呢个描绘。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，跑去抱着他的颈看，年年与他亲嘴。 几美丽嘅幅图画，个仔走咗啦，爸爸伤心难过，但爸爸冇放弃呢个仔，每一日都企喺门口凭栏远眺，希望一日个仔终于出现喺眼帘里边。一日又一日嘅失望，一个礼拜又一个礼拜嘅失望，直至到可能好耐嘅时间，先见到个仔出现。哇！佢唔再理啲咩啦，我已经即刻冲出去揽住个仔，唔再理会个仔污糟邋遢，唔再理会个仔臭崩崩，仲要同佢年年亲嘴，堵塞咗呢个仔嗰个嘅对白出嚟，好美丽，好宝贵。所以有时我哋都会反省，有时人就系咁样，呢、这个嘅细仔唔系喺困难逆境当中，佢未必会反省。有时我哋都系喺逆境困难里面，我哋先至识点样更加亲近神。但系唔好谂住你去爱必定得到回应，爱系会受伤害。我成日都咁讲，当你爱你嘅儿女，你系好痛苦嘅。反而一啲唔去紧张自己儿女嘅人咧，反而活得轻松。好不幸地，我啲细佬妹全部离晒婚噶嘛。不过佢哋系唔会紧张自己啲儿女嘅，全部系完全唔理会自己儿女，亦都唔去供养佢哋。喂，咁佢咪好轻松咯？你谂下，如果你爱惜你嘅儿女，中文都有句俗咁讲啊，养儿100岁，长忧几多啊？99。大家有冇探讨下点解系99唔系长忧100嘅咧？其实呢句说话好有智慧，佢会知道咧。第100岁，佢已经都老人痴呆噶啦，咁佢又唔会再去点样咧？你但系去休噶啦嘛，系咪？嗰啲又活得好轻松喎。咁你谂下你自己做父母系咪先？细个又惊佢唔食嘢，又惊佢咧健康唔好，读书又惊佢成绩唔好，佢出嚟做嘢，你又惊佢咩咧？即系入错行，唉，咁又弊。好啦，到到咁上都未有拖拍，你又担心佢有冇拖拍。好啦，当我有拖拍嘅时候，你仲担心，哎呀，死落去女朋友恰住佢，哎呀，阴公阴公，唉，我都唔敢闹个仔，点解佢女朋友系咁闹嘅咧？咁样，即系好啦，当我结得婚，你又惊佢冇孙，你谂下系咪先啦？所以我哋养儿100岁，长忧99噶嘛。所以爱就系咁辛苦啊。但系你爱你嘅儿女，唔等于你嘅儿女会识尊重你。你揞佢嘅时候，觉得你啰嗦，所以你嘅爱可能系会付之于流水嘅，就好似呢个爸爸咁样。喂，劝个女，喂阿女，咁夜快啲瞓觉啦，唔好搞咁嘢啦，仲喺度睇手机咁样。咁点不知咧，个女突发猛症，竟然走去点啊，攞把刀嚟去戒自己嘅手。你有冇觉得好奇怪？点解个女唔系戒个老豆嘅，点解戒自己嘅？有冇谂过？你哋唔知咧，我知，因为我类似咁样嘅人嚟啊。我12、13岁嗰阵时咧。即係屋企好錫我噶嘛，大仔爸爸特媽媽特別錫我嘅。但係當佢鬧我嘅時候咧，我發猛整噶。我發猛整嘅時候，我又唔可以鬧翻佢噶嘛。於是我做咩啊？我揼自己，係啊，我抵死啊，我抵死啊，係咁揼自己。咁等你心痛咯。你我幾蠢係咪先？我揼自己，我肉痛等佢心痛，係咪傻咯？不過我係知道佢錫我，我先會咁做嘅。如果佢唔錫我咧，我一定唔會咁做。如果嗰個女知道爸爸唔錫佢，佢攞刀計咩？爸爸話嚇。啊你把刀好钝喎，我俾把陶瓷刀你戒下啦，系咪先？如果我揼自己嘅时候，我阿妈唔锡我嘅时候，我阿妈话吓，你搵拳头揼边得啊？阿仔，俾个锤你揼自己啦，系咪先？所以你有冇留意到咧？就系原来我哋有阵时知道佢哋爱我哋，但系反而我哋会用爱 去伤害对方，一阵会再讲。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悲哀。头先我睇咗啦，个爸爸即刻拥抱自己嘅儿子，跟住佢落咗一个嘅命令。好，请听你同我继续读出呢四个嘅指示系乜嘢，好冇？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：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栽在他的指头上，把鞋穿在他的脚上，把那肥牛族牵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，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、失而又得的，他们就快乐起来。 好啦，你留意到爸爸咧就即刻咧叫仆人做咩？第一，将上好嘅袍子俾佢穿上，佢衣衫褴褛，臭气熏天。但系爸爸除去佢嘅污秽嘅衣服，为佢穿上咁美丽嘅上好嘅袍子，当佢上宾咁样，就好似我哋犯罪，甚至我哋要脱去我哋嘅旧人，穿上义袍一样，将戒指戴喺佢嘅指头上边。点解要将戒指戴喺佢指头上边呢？这个很重要的意思，那个戒指原来是当时的印记来的，即是恢复他儿子那个的身份，将鞋穿在他的脚上，他穷到连鞋都没得穿，但不单单是穿回对鞋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什么呢？恢复他的主权。记得约书亚见到神的时候，他问神，你是帮我们还是帮敌人？又说我要做军队的元帅。跟住要约书亚做乜嘢啊？抌只鞋出嚟，系咩意思啊？放弃佢自己嘅权利。仲有点样路德记咧？路德咪俾波亚斯咧中意嘅，波亚斯好想娶路德噶嘛。咁呢个系寡妇嚟嘅，但系原来论资排辈咧，仲有个亲戚更加近啲，嗰、那个系排第一嘅。咁佢系有资格去娶路德嘅。咁所以波亚斯就问嗰个人：你想唔想娶路德？嗰个人唔好搞我，我唔想娶。咁波亚斯要去做乜嘢啊？喺城门口咁多人面前做一件咩事啊？除咗只鞋掟出嚟啊，系表示佢已经放弃咗佢嘅主权。所以将鞋穿在佢嘅脚上咧，系代表恢复翻你嘅主权。仲有一样嘢，将肥牛犊宰攞嚟宰了。咁係咩意思呢？喂，佢哋其實唔會成日劏成隻牛㗎，即係佢只係食好少嘅嘢。但係咁你劏得肥牛係咩？係代表佢要大宴親朋隔離鄰舍，好開心啊！因為點解啊？話我個仔失而復得嘅，死而復活嘅，所以佢充滿咗喜樂。我又好驚呢段經文咧，都成為我哋一個軟弱上面嘅藉口喎。请你记住，爱不是必然的，即是不要想着一定可以回转头。我读了这段圣经都给我一个很大的体会。我十三岁回教会，回了两年之后，我觉得哎呀好鬼闷啊，于是我就不想再回教会。我就跟神怎么讲呢？我祈愿祷就跟神讲拜拜了。神啊，现在我做浪子，我出去玩，我不回教会，你适当时间我回来啦，这样。哇，这样啊，你想想那时候。即是因为想着回头一定有路的嘛。但告诉大家，如果我们有一天只是为了逃避苦难而就回转头去亲近神，当你一天环境好的时候，你又将神摆在一边的了。这个仔如果没有真心的悔改，没有真正的反省，可能有一天稳定生活，没多久他又再走过。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个仔是伤害了爸爸的心，而他都忘记了原来罪呢不单单令到自己受苦，你想想他拿了爸爸的钱乱咁用花晒了，跟着要去养猪，他自己受苦，但他爸爸一样很痛苦，他爸爸的心灵是受着很大的伤痛。今天原来当我们犯罪，哎呀哎呀，神会赦免这样。刚才我读经都是啦，但是圣经里面很清楚讲，不轻易发怒不等于他不发怒嘛，神是公义的。好啦，原来我哋犯罪系自己受苦之余，我哋同样令到神嘅心受着伤害。呢、这个仔虽然当日同爸爸一起住，住得好近，但个心却系远离，完全冇体贴到爸爸嘅心境。可能爸爸亏怨佢，佢觉得爸爸暗沉，佢点都要出去闯下天下，佢完全冇体贴爸爸对佢嗰份嘅爱。 记唔记得我讲呢一个嘅比喻，主角唔系个浪子，都唔系个爸爸，真正嘅主角系边个？知唔知啊？系个大仔啊！我哋忽略咗呢一个嘅另类嘅浪子。当个仔仔大仔翻嚟嘅时候，睇见屋企，哇，咁嘈嘅，咁多声气嘅，问咩事？咁嗰啲工人同佢讲话：，你细佬翻咗嚟啊，你爸爸好开心啊，所以而家咧就大宴亲朋啊，咁样啊，佢就好嬲，好猛，唔肯入屋喎。啊，呢个爸爸都算好，所以你睇到咧，爸爸唔系净系锡个细仔，爸爸跟住咧就走去咩咧？就出嚟同个仔讲：做咩啊？点解唔翻入屋啊？咁样，咁个仔咧就好兴，跟住就暗个老豆，甚至闹个爸爸啦。好，请个 Tony 用啲好兴嘅语气同我哋嚟，但系佢读呢段经文俾我哋听好唔好？唔好读得咁温柔啊！ 他对父亲说：我服侍咗你咁多年啊，从来没有违背过你嘅命令，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同我啲朋友吃喝快乐。但你呢个仔同啲娼妓吞晒你啲家产，一翻嚟你就杀咗呢只嘅肥牛族，同佢庆祝。 非常好，系都较为温柔，最尾嗰段都未有一种激情喺当中。好啦，个仔就掹个老豆，但你留意到佢咁讲咧，我哋觉得呢个仔非常好、啊。你有冇咁嘅仔啊？我服侍咗你咁多年啦，最重要嗰句，我从来冇违背过你嘅命令啊！你仔你有冇违背过你嘅命令啊？你闹佢一句咧，佢一言九鼎噶嘛，系咪啊？佢顶足你九句嘅、啊。好啦，有冇咁嘅仔？呢、这个仔几好啊！但系跟住佢同佢讲，但系你连一只羊都冇嚟俾我劏过，你有同我啲朋友庆祝？但你这个儿子啊，你有冇留意到佢唔系话细佬喎？佢同佢冇关系咁样喎、啊，陌生人嚟喎。你这个儿子，我唔知道你熟唔熟呢句？我读到呢句好大感触。我记录兄弟姊妹咧，个个都同对方唔妥，系我叫好啲嘅啫。佢哋系成日揾我嚟投诉，喂，睇下你细佬啊，几岁啊，乜乜啦？咁我吓，嗰个唔系你细佬嚟嘅咩？即系好似冇乜关系咁样。睇下你个妹啊，吓、啊，嗰个唔系你个妹嚟嘅咩？咪净系我个妹嘅咩？我哋同父同母生嘅、啊。你睇下，你这个儿子同一娼妓吞尽你一切嘅产业，好真咁讲，佢点知嗰个细佬啲钱系用晒娼妓嗰度？嗰陣時又冇 WiFi， 又冇 FaceTime， 但係佢唔妥，細佬就已經想像到係咁咯。不過我都好多謝，因為呢句説話我有嘢做咯。我記得我13歲咪翻教會嘅，翻團契啊。我哋咧查經嘅時候要先做話劇噶嘛。咁好在有呢一句説話，我有角色做啊，就是、做咩啊？我做妓女啊，因為啲姊妹死都唔肯做妓女啊嘛。咁咪等我嚟咯。唉、哎，我有乜所謂反串咯？哎呀！老细你点啊？即系嗰啲咁样，哇，几开心啊！如果冇呢句，我连娼妓都冇得做啊！真系好啦，咁你留意到嘅时候，即系你唔中意嗰个人，你就可以用好多嘢嚟去想象，去批判对方。佢话一嚟你就嚟到系佢点啊？劏只肥牛嚟到系去，即系同佢庆祝，你有冇搞错？咁你留意到爸爸咧，真系好好，爸爸继续嘅嚟去规劝佢，爸爸唔会夹个仔。咩而家？你细佬好过你啊！你细佬够胆出去闯天啊！但系你点啊？你咪一样要黐住我？你够胆出去咩？唔系、哦，爸爸系好深嘅规劝。佢话：儿啊，你常和我同在，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哋，几宝贵！你成日同我喺埋一齐，喂，我信任你，我将我所有嘅嘢交俾你去做。其实嗰啲都系你噶啦，你点解净系睇只羊啊？爸爸睇呢个仔。是仔，但是这个仔看自己呢，只是一个工人这样，为我得不到一只羊呢？这样我自己很不幸地呢，又经历到这个这样的经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，当年我太太都要出来做事，我要回教会，所以没时间即做家务，也没时间看仔女，所以我们就请了菲律宾工人咯。好啦，那我就有个原则的，工人10点可以睡觉了，就算我夜翻屋企咧，都唔使去起身服侍我嘅，等我好地休息。咁嘅时候咧，有一晚我好记得，我仔应该读紧方温啩，佢定6年班啦。咁咧，我翻到屋企，咁啊10点几啦，咁啊 仲未食嘢啊！但已經即刻同佢對功課啦，我都緊張佢功課嘅。咁有啲嘢唔識嘅，揞佢啦。啊，佢十零歲開始反我咯，我揞佢兩句拍台喎。我寧願做你個工人啊，好做你個仔啊。我呆咗嚇，點解？佢話工人10點鐘可以瞓覺，我而家冇得瞓。工人唔會俾你鬧，我俾你揞。仲有工人每個月有3000幾蚊人工，我有幾多錢零用錢啊？佢講嘅都表面係事實嘅喎。當然我唔會好似聖經咁講，而啊。我和你成日在一起，我所有的都是你，我一定不会讲这句说话，吞翻落肚添。但大家会明啦，咁究竟边个宝贵？个仔宝贵，定个工人宝贵？但佢细个嘅时候，佢觉得工人系紧要，那个身份系好过佢啊嘛。佢完全唔了解爸爸嘅心，佢系另类嘅浪子。我常和你在一起，佢成日同爸爸在一起，系咪？但是佢体会不到。爸爸點解咁興奮？爸爸多次嘅講：你呢個兄弟係死而復活、失而有得嘅。所以點解我咁開心？路加福音第15章裏面有3個嘅比喻，但其實唔係原文裏面係1個嘅比喻。呢、這個比喻都係同數目有關嘅，但呢3個嘅故事裏面都係有一個説話重複出現，就係歡喜快樂，大家好熟悉噶啦。100隻羊走甩咗一隻，抌低嗰99隻走去揾嗰只啊嘛，100比1啊嘛，嗱唔合理嘅。大佬你抌低嗰99隻走去揾嗰只，翻嚟嗰99隻唔知去边啦，系咪先？但系我揾到嗰只就欢喜快乐啦。第二个比喻就系10比1，有个好穷嘅女人，有10個小錢跌咗一个，于是点灯翻箱倒笼，终于揾翻，佢好兴奋，好开心。半夜真係敲人哋嗰度門，同佢講，同隔離鄰舍講，你同我歡喜快樂啊咁樣。今晚3點鐘，你屋企突然之間有人撳鐘，叮噹叮噹叮噹咁樣。咁人哋好驚，出咗咩事啊咁樣。原來隔離嗰個阿婆同你講，我好開心啊，我揾翻一個 quota 啊，即係嗰個美金啊，你同我歡喜快樂啦。你同佢講唔好玩啊，婆，3點鐘同你歡喜快樂，我多得你唔少係咪？呢、這個就係咩呢？就係10比1啦。跟住第3個就係高潮啦，就係、是、2比1，就係2個仔，最尾個翻嚟。但喺高潮裏面，最高潮就係講緊呢個大仔啦。呢、這個大仔先至係真正嘅主角。點解？好，我請 Tony 用翻柔和嘅聲音得啦。今次就係讀路加福音第15章嘅第一節，好嗎？ 眾税使和罪人都挨近耶穌，要聽他講道。法利賽人和文士私下議論說。这个人接待罪人，又同他们吃饭。 原来当耶稣同一班被视为罪人的税吏甚至妓女一起吃饭，分享天国福音，那班的法利赛人和文士，你知道法利赛人就是严守规条，很遵守神的律法，甚至加多很多东西，他觉得自己是做得非常好的，所以耶稣就用这个大仔去针对这班人。呢、那個仔咪話：我咁多年嚟都同你喺埋一齊，我服侍你冇違背過你啊嘛！佢哋好嚴守律法，所以佢哋就睇唔起嗰啲嘅罪人。佢就覺得耶穌你點同呢啲衰人喺埋一齊咧？仲話自己係神嘅兒子。咁所以咧，耶穌就講呢個比喻就係針對呢班人。佢話你哋冇體會到神嘅心。一個罪人啊，回轉天上啊，都唔知幾開心，神都唔知幾喜悅。你们有没有体贴到神的心？所以你留意到这个大仔呢，其实就是针对着呢，就是他们这班的文士和法利赛人。今天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会不会是现代的浪子？不同的时间里面有不同的形态出现，可能我们是细仔，知道爸爸很锡他，于是就拿了些钱出去浪费咯。我哋知道我哋嘅神系愿意赦免我哋嘅罪，满有恩典慈爱怜悯嘅神系咪？我咁唔会犯罪咯，所以之后神啊，求你赦免我咯，我唔啱咯咁样。正如头先我曾经讲过，当我哋犯罪嘅时候，令到神嚟到系去好失望。如果我哋利用父嘅爱去伤害天父咧，系极不道德嘅。我想问，有边个可以保证？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一定有回归之路展现于眼前。 系唔会嘅，因为罪嗰种嘅蚕食力系好大，因此令到我哋未必能够翻转头。最简单举一个例，头先我咪讲，我两个细佬都全部离晒婚，亦都冇好地照顾自己啲孩子，但系好不幸，我最细个细佬，佢嘅第三者咧，竟然系我教会嘅会友，你已经几痛心。当年嗰个女仔翻我教会同埋班同学 form five 嘅时候，我介绍佢去做我大细佬嗰度做暑期工。我大细佬开会计师楼，我细细佬一事无成嘅，咁咧就所以要黐住个大佬咯。但佢竟然追求呢个女仔，但佢有太太有女，咁啊有个仔。后屘我收到消息，我劝佢话你唔好做一啲破坏人家庭嘅嘢，佢即刻唔再翻教会啦，亦都冇再同啲基督徒同学来往啦。终于我细佬离咗婚。而家你喺埋一齐，但系一路都唔敢见我哋。我爸爸死嘅时候咧，佢都冇出现嘅。即系你谂下，佢仲敢唔敢话自己系基督徒？佢绝对唔可以承认自己嘅信仰，佢甚至要逼自己否定呢个信仰。所以今日你唔好忘记，原来罪系会阻塞咗我哋回归之路。好简单，举一个例，好似呢一个嘅亲呢个仔咁样，个爸爸咧就有一日早翻屋企。当我早翻屋企嘅时候咧，咁咧就听到呢个仔个屋企把声都咔咔咔有男女笑声咧，入去睇一睇啦。点知个仔同个女朋友做啲不道德嘅嘢，我老豆同你想死啊？乜乜乜闹个仔，个仔又觉得吓、啊、你落我面，跟住就话我走，我唔发达，我唔翻嚟。佢真系冇翻嚟，因为冇发过达啊嘛。咁但系四年都冇音讯，但爸爸后屘有 cancer， 个细佬知道爸爸好想见个仔。佢知道大佬喺屯門區某間餐廳裏面嚟去做一啲即係工作，於是佢同啲同學貼街招啊，喺度講：哥哥，你見到呢個字條，翻嚟快啲翻嚟見爸爸啦！爸爸就嚟死啦！後屘呢個仔終於見到啦，帶翻去嘅時候咧，爸爸已經死咗，所以冇回歸之路。呢個爸爸嘅愛叫唔能夠放棄嗰個浪子。今日神都好愛我哋。神都唔能够放弃我哋，但我哋唔好恃住咁样，而我哋就轻忽咗、放纵。最后一句说话系我经常喺安息礼都会讲嘅：唔好拥有嘅时候唔去珍惜，失去嘅时候先觉得可惜。点解我咁中意婆婆呢？见到王太咧，我就嗒晒糖咧，因为我妈妈42岁就离开世界啊嘛。点样我讲啊？我妈妈如果而家再生嘅时候80几岁噶啦，咁嘅时候咁，所以我谂我哋最重要就系要点样咧？系要去珍惜，我哋珍惜我哋嘅时间，珍惜我哋嘅生命，珍惜我哋同家人嘅关系。我啱先同一班香港嘅弟兄姊妹讲到，我话到有好多嚟咗英国嘅人，佢哋唔可以再翻香港噶啦，即系因为危险，唔知翻到会唔会再走翻嚟。咁嘅时候，我哋都好怀念同弟兄姊妹或者同家人相处，所以今日我哋要去珍惜，我哋唔好做细仔呢个浪子，亦都唔好做大仔呢个浪子。你要特别留意到，爸爸话、个大仔话：我常和你同在，系啊，我哋身体好近，但我哋心灵系好远。因此我哋唔能够体贴到屋企人嗰个嘅心境，呢个系好大嘅悲哀。啱香港今日咧做咗一个调查，系 YMCA 做嘅调查。訪問咗好多嘅年青人，即係讀書嗰啲，佢哋每一日少過同爸爸傾偈，即係半個鐘頭都冇嘅，係佔好多好多數。其實係半個鐘頭已經好多啦，有啲人可能10多分鐘都冇。你哋喺美國咧住嘅地方會大啲噶嘛？咁你諗下你哋，喂，雖然大家住喺間屋，好似好近，咁啊夜晚都較為少出去，但各有各呢、這個就可能上網嚟，但係去佢即係。睇劇集呢、這個就可能打機，呢、這個就可能咧中意整下蛋糕咁樣，大家好少溝通。雖然我哋住埋一齊，但我哋嗰個心境咧係好遠。仲有我哋係基督徒，我哋嘅神係時常同我哋喺埋一齊，但我哋有冇體貼神嘅心？有時我哋都好似大仔咁樣，而家喺英國都有啲教會出現咗啲問題，因為不斷有唔少嘅香港人即係嚟緊英國。教会的牧者都很有负担，就我们都要迎接这帮香港人，让我们融入教会。但可能都未停实体崇拜，就已经有一些人就发出一个埋怨， 咁你唔使理我哋噶啦，咁样，即系我哋喺教会都咁耐，咁而家你净系摆呢啲时间喺嗰班新人身上面就算噶啦，咁样，佢哋有冇体贴到天父嘅心咧？所以求神帮助我哋，唔好陷喺呢个紫尺危情嘅里边，我哋要珍惜，我哋要体贴，体贴家人嘅心境。同样嘅，我哋要体贴我哋天父嘅心，即系我谂。今日你多数是做父母嗰啲，今日做父亲嘅，你收到如果你嘅儿女俾一张父亲节嘅卡你，你当然好开心啦。但系我谂你最重要就系去体贴到你嘅心，亦都按照你嘅心意而又合圣经嘅原则去做咧，你先系最开心。所以求神帮助我哋，让我哋能够明白呢一段我哋好熟嘅圣经，让我哋体贴父神嘅心，好唔好？好，咁咧就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呢度。